当然了，大家熟悉这段音乐啊，很多的人呢并不是通过《三国志》这部电影，而是通过古天乐版的《神雕侠侣》。在那部电视剧当中呢，曾经大量的引用过《英雄的黎明》。那我们现在在听到《英雄的黎明》这首曲子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都是在听朗诵或者是一些 BGM， 也就是电乐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它的旋律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的有气势的音乐，并且它的气势呢还不同于其他的一会儿我们将听到的那些有气势的电乐，它是有一种侠之大者的感觉。所以当我们想表现出那种大仁大义，想表现出那种英雄的感觉的时候，很多的人都会选择《英雄的黎明》当电乐。在我们平常经常会用到的电乐当中，有很多都是出自电影原声。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些出自电影原声的经典电乐。 刚才我们听到的那段音乐来自2001年好莱坞的巨制《珍珠港》这部影片当中的插曲。这部影片呢，如果从现在的角度去看的话，它可能算不上是成功啊，它的票房呢并没有达到它的预估，并且它的这个口碑现在来看的话评分也不是很高。但是这部影片我个人认为啊，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在影片当中非常主要的一段插曲。我觉得这段插曲可能知道的人比看过这部影片的人还要多很多，因为这段音乐呢现在会经常出现在各种朗诵的电乐当中，它给我们描绘的画面就好像我们马上就会置身于一片废墟当中，而且是很大的一片废墟。如果找一个词概括的话，我觉得惨绝人寰这个词应该是非常的合适和恰当。那接下来呢，跟你分享的这个音乐大家也很熟悉啊，来自《无间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声音乐，那就是《再见警察》。《再见警察》也很惨，但是它所描绘的不像《珍珠港》的音乐那么的浩大，而是非常具体的，但是同样又非常的感人。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当前几个音符一响起来，相信很多的朋友马上就会脱口而出，没错，这就是电影《燃情岁月》当中的非常主要的一段插曲。这部影片呢，应该算是各大排行榜当中排名都算比较靠前的影片了。这部影片当中为我们讲述的有父子之情、兄弟之情啊，还有爱情以及战争等等等等，这些交织在一起。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燃情岁月》这部影片，但是如果你突然问他说，哎，《燃情岁月》讲的是什么故事啊？很多人可能想不起来。他会告诉你，这部影片当中的音乐非常的好听，并且呢，里面的画面特别美哦，还有男主角长得都很帅。那现在呢，这段音乐也是被广泛的应用在各种朗诵的电乐当中。这段音乐的前半部分非常适合讲述的感觉。有人就把前面钢琴独奏的那一段呢，单独的拿出来作为讲述感的电乐，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当然了，后面弦乐一起的时候，那种恢宏大气的场景也是马上就能浮现在我们的心中。那我们在听完《燃情岁月》之后呢，接下来的这首曲子大家应该是更熟悉了。现在的这个颁奖典礼啊，基本上十个得有六七个都会用到我们非常熟悉的《星球大战》当中的主题曲，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四环内环南向北方向定慧桥到四海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tt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人生难免会有忍不住的泪，泪干后不可以感觉到累，难为从初从未痛了一回，再走一回，红尘已经无路可退。生命后悔，冷风吹，吹不熄野火一堆，心碎，死不可碎，卸下空心，往风里吹，苦酒喝下千杯，不需要人陪。充满怨怼，不凡的人再累也不说累，拨开心中一切防卫，离开了沉睡，平常心中一切枯萎，再向渴望里飞。 是月影留声，我是于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少林足球》当中的插曲《男儿志》。作为周星驰电影的拥趸，可以说他每段电影当中的歌曲，甚至是当中的一些插曲，都是非常熟悉的。以后呢，有机会也会继续为大家多介绍几个周星驰电影当中的精彩原声带。那《少林足球》这部影片呢，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一部影片。 其实周星驰有很多电影都是很成功的，但这部影片它有一个不一样的意义，那就是因为在2016年世界杯的赛场上，在当时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足球队与科特迪瓦国家足球队的比赛半场休息的时候，大屏幕当中播放了一段少林足球的电影片段。那刚才那首歌曲呢，想必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但其实要说到少林足球当中的一些插曲啊，大家听完之后也会觉得啊，这个原来是少林足球里面的呀，确实很熟悉，而且非常的不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两小段黄英华为少林足球贡献的原声带当中非常好听的插曲，这两段分别是开始和结尾。这就是少林足球当中的开场音乐和结尾音乐，确实非常的好听。我也听到过有人呢把这两段音乐分别拿过来当电乐来用。那其实周星驰电影当中的选曲啊，也都是非常的有讲究的。不过呢，可能稍微存在着一点这样的问题，就是比如像我啊，因为我对周星驰的电影是特别的喜欢，所以呢，当你说一个很严肃的话题，选择了周星驰电影的插曲当配乐的话，那别人听起来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太大的违和感，但是周星驰的粉丝们一听的时候，这个周星驰电影的画面马上就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除了刚才的那两段之外，还有接下来的这一段，旋律你一定很熟悉，这是来自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当中的精彩插曲。 不到新车，租不到好车，租不到品质生活，装不下行李，装不下家人，装不下自由的心，考得过驾照，买得起爱车，却苦于摇号限号。奥迪出行提供全系奥迪新款车型，高端租车，品质服务， APP 下单，专业管家上门取送，动动手指就能拥有全系奥迪。登录各大 APP 商店，搜索安装奥迪出行 APP 即可体验，或微信搜索添加奥迪出行公众号获取更多惊喜。奥迪出行，奥迪官方全系租赁平台。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起步就要先人一步。La Fiesta 菲斯塔配备280 TTDI 发动机，爆发204强悍马力，新增智能驾驶模式，契合你的驾驶习惯，带你体验一场流动的性能盛宴。 北京现代。 来来来，猜猜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电影原声，它是来自于哪个导演的作品呢？这个真的很难猜啊！它是来自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当中的一段插曲。这部影片的原声全部来自于陈勋奇之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名字叫做《残酷仙境节奏》。即便这是1994年的作品，但是呢，刚才的那段音乐现在用来当作描绘现代都市啊那种非常嘈杂感觉的那种音乐也是非常的合适的。重庆森林啊，为我们讲述了两个毫不相干的故事，没有情节的交织。并且呢，如果你看过的话啊，如果你看过还有印象的话，因为王家卫的很多电影看完之后就感觉好像没怎么看过一样。当我再次看了一遍《重庆森林》的时候，就觉得真的很嘈杂，真的很乱，里面有很多的话外音，但是那个话外音好像跟情节似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后来呢，我觉得好像正是因为这种嘈杂，正是因为这种毫不相干，才使得《重庆森林》这部影片它充满了都市当中的那种压抑的感觉。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当中除了林青霞和梁朝伟还有金城武之外啊，我们也可以看到王菲在1994年那个时候略显稚嫩的表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王菲献唱的《重庆森林》的主题曲《梦中人》。 中央要翻中不敢，几十分钟的梦 今天跟你分享了很多非常适合做电乐啊，特别是做朗诵电乐的电影当中的精彩原声。那为你准备的最后一段音乐，大家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了。创作这段音乐的人和拍摄这部电影的人，全都是日本电影史上的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听到的来自久石让创作的《The Ring》雨。所在的电影是大名鼎鼎的北野武执导的《菊次郎的夏天》。这段音乐呀，不管是前中后三部分都非常适合做电乐，并且呢，他们分别描述的都是不一样的景象。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伴随着这首非常好听的音乐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